但是呢，最近我发现了，比如说这个歌手这个节目的另外一种打开方式哈。那么在这档节目当中呢，歌手们在舞台上唱歌的时候，镜头呢常常会切换到乐手或者说是伴唱老师的身上。那么仔细一看，这些有特殊镜头的帮手呢，还都不是一般的漂亮哈。这个呢，其实我想表达的是，这些帮手的实力很强哈。负责伴唱的嗓音好，而且负责伴奏的技术也强，而且呢，很多女帮手确实啊很美很漂亮。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流行安静环节呢，就要跟各位聊的是藏在这些歌手背后的美女高手啊。突然感觉这是一期探索发现节目哈。那么呢，也欢迎各位呢通过几种方式来找到我，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以及荔枝 FM 找到深海，那就是我了，一起来聊一聊你最喜欢的歌手还有他背后的伴唱是哪一位呢？ Hip-hop 现在最流行，摇滚现在最流行，电子现在最流行，好歌现在最流行，流行 ING。 那么一上来呢，我们要跟大家聊的是在今年的歌手第二期当中有着非常抢眼表现的女高音王丽。李晓东呢在演唱《消愁》的时候呢，王丽是以高音伴唱的身份站在舞台之上，给所有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哈。别看她是伴唱，但是她的身份可是一点都不容小觑，人家是国家一级演员，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青年女高音歌唱家哈，是吧，这么多荣誉加身哈。虽然说还是很有实力的，但难怪会网友开玩笑说这一次呢伴唱比主唱的名气好像还要大哈。好吧，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分享一下李晓东的这一首《消愁》，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王丽在这首歌曲最后部分的这个高音呢相当精彩。 听它在深秋里被淹没， 你拿起酒杯对自己说， 一杯敬朝阳，唤醒我的向往，温柔了寒窗，于是可以不回头的逆风飞翔，不怕心头有雨眼底有霜，一杯敬故乡，一杯敬远方，守着我的善良，催着我成长，总是潦草一场，清醒的人最荒唐。一杯敬自由，一杯敬死亡，唤出我的平凡，驱散了迷惘，我把天亮之后总是潦草一场，清醒的人最荒唐，天亮之后总是潦草离场，清醒的人最荒唐。 消愁来自李晓东的演绎哈，想必哈，很多朋友听完我们今天的这样一期节目，把一首歌打碎了，仔细的去听它每一部分的组成的时候，可能才会发现一首歌曲原来那么多精髓，那么多精华，我还没有发现哈。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的最后部分的这个女高音伴唱，就是来自咱们的女高音歌唱家王丽的演绎哈。那么经常看综艺节目比如说歌手的朋友哈，对于这个音乐人梁翘柏一定不会陌生，他呢是这档节目的音乐总监是吧，背后的团队呢那也是高手如云哈，比如说和声团队当中的张恋歌，这就是一个才女，她呢也是毕业于江南大学音乐教育系，曾经呢跟李宇春、周笔畅、黄绮珊等人都合作过，虽然说在这一档节目当中她的位置只是一个和声，但是呢她本身的实力也很强，出过自己的单曲，而且呢之前在最美和声当中也有过非常非常精彩的表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的是张恋歌在最美和声当中和黄绮珊一起演唱的这一首歌曲，叫做《翅膀》。 同样的机场，不同时间，同样的咖啡，不同味觉，同样的我和我都少了一些，看飞机划过天空不见了，有你给我的翅膀飞，我懂这不是伤悲，再高都不会累，我们都说好了，有你给我的翅膀飞，我感觉一个安慰，乌云也不再多，我们也不为谁掉眼泪， 其中藏着你的香味。回忆里躲着你的眼泪。 由张恋歌和黄绮珊共同演绎的《翅膀》，那么这是在《最美和声》当中的一个现场 live 版本哈。小果呢也说了哈，去年夏天没有人比张恋歌在音乐类节目当中待得再久了哈。从《蒙面唱将》到《梦想的声音》，印象深刻的是他在《不凡的改变》当中唱了陈晓东的《比我幸福》，那是他打动我的一个表演。编曲呢只用一个钢琴，整首歌的改编呢都透着灵气。他这首歌呢几乎是全部给改了，最后一小段呢回归到陈晓东的版本，在歌曲后面呢又加入了《我愿意》，刚好和《慢慢被放逐》完美衔接上。张恋歌的才华呢足以让他不再合音，这首歌呢已经完美展示出了他在旋律的天赋，而且他唱的层面已经超过了很多歌手。而且呢小果还说了哈，消愁配着王力的美声，简直营造出了音乐剧的感觉哈。那么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张恋歌之外呢，和声团队当中还有一个人参加过最美和声的女歌手，她叫胡维娜。相信呢很多看过中文版本配音的这个美国迪士尼的动画片《冰雪奇缘》的朋友，应该对他的声音还是挺有印象的哈。那么当时呢，中文配音版本的电影收录了两个版本的《随他吧》，也就是主题曲哈，一个是姚贝娜演唱的，放在了影片的片尾。那么还有一个呢，在影片当中伴随剧情出现的插曲版本，这个呢就是胡维娜演唱的版本。那么其实呢，胡维娜也算是迪士尼的一个老朋友了哈。那么除了《冰雪奇缘》之外呢，《勇敢传说》《闪电狗》《小熊维尼》等等多部影片当中的中文主题曲都是由她演唱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由胡维娜演绎的版本《随他吧》。 铺满山上没有脚印的地方，谷里的王国很荒凉，我是这里的女皇。风在呼啸，像心里的风暴一样，只有天知道我受过的伤。别让他们进来看，做好女孩就像你的从前，躲藏不让他们看见。 随他吧，来自胡维娜的版本哈。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欢迎各位呢依然是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们一起来聊聊互动哈。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说的是那些在大咖背后的美女实力伴唱歌手啊。那么呢，我们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大家说什么吧。听众未来狮子说了，走不走音其实呢不重要，重要好听就行哈。怎么跟走音又扯上关系呢？把民族民乐和流行乐结合，歌手玩得开心，观众听得过瘾就够了。嗯，这是实话哈。蓝天七二一说了哈，作为一个90后，现在才发现刘洋河那么好听。嘿，这个我们听众真的是这个能掐会算哈。2013年的时候，沙宝亮在歌手第一季就唱了一首刘洋河，歌中呢融合了长沙的方言，讨好了在场的很多观众，因为这个节目是当地嘛，对不对？不过呢，这首歌当中最大的一个亮点在于竹笛的出现。演奏者呢张中中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曾经荣获首届竹笛北京邀请赛青年专业组的金奖，也是呢2012年中央电视台光荣绽放十大青年竹笛演奏家之一。在那一天呢，哇，他呢是以这个娴静优雅的气质和动人的身姿啊，可以说是吸引了很多观众的目光。节目播出之后呢，在网上唰就红了。不过呢，当时很多观众对于这一段演绎呢也是争论不休，有人就觉得呢竹笛的出现确实给人带来新鲜感，但也有人觉得呢整体效果不咋地，因为竹笛的高音这个音呢太高了，尤其是在歌曲2分40秒左右，竹笛的音调明显又升高了。但随后呢沙宝亮依然唱的是原调，导致听起来有点像事故。不知道各位对于这首歌评价如何呢？我们一起来分享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由沙宝亮带来的刘洋河。那么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们一起来试一试这首刘洋河。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未来三天本市以晴到多云为主，受较强冷空气的影响，今天下午和双休日本市有4到5级的偏北风，阵风7级左右，风力日变化明显，白天风大，夜间风力相对较小，大气干燥。本市处于大风蓝色预警和森林火险橙色预警当中，请注意防风防火，气温下降要注意防寒保暖。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见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4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4级转2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4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我在长城，今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我在西湖，夜晚的景色别有风味。我在山西，我在河南，我在台湾。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首最爱的歌。用声音做脚步，讲述你的故事，用音乐做美食，犒劳我们的心灵。我是英超，2018年每天中午11点，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让我们换个姿势，听歌说故事。 11点32分，北京文艺广播继续直播，陪伴各位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大家的继续锁定收听。那么今儿呢，我们的话题挺有意思的，就是来说那些藏在歌手当中的美女高手哈。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吧。那么网友萌新说了哈，那期歌手的冠军明明应该给王力哈，那声音那气场不比结实姐弱哈。估计呢，这个很多朋友也是想把冠军给王力，但是可惜呢，他不是竞演歌手哈。剪短发的赵小小说，最近一直单曲循环李晓东的消愁，少了毛不易那一份年轻的迷茫，多了一份中年人感叹人生的洒脱，人生苦短，何必念念不忘呢。黄大汉说非常喜欢消愁这首歌，歌中八杯酒，毛不易微醺，李晓东痴醉。哎呀，这个咱们的朋友的留言也都是人才哈。歌手第一季呢，给我们留下了很多这个经典的歌曲哈，比如说还有一首就是林志炫的《烟花易冷》。那么记得呢，当时很多人都喜欢把他演唱的版本跟周杰伦的原版进行一个比较，好多人呢还在网上长篇大论，证明哈哪一版更强，哪一版更好，好在哪儿等等怎么样。那么林志炫版本的《烟花易冷》呢，确实有很多亮点，除了他呢特有的高亢有力的这个嗓音之外呢，歌曲当中的二胡的声音也给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演奏二胡的人呢也是一位美女，叫做夏潘。那么夏潘呢在节目当中的这个亮相的次数呢并不多，一共呢可能也就是这个1-2次吧。有一次呢可能是给这个尚雯婕助演《最后的信仰》，还有一次呢可能就是给林志炫的这个《烟花易冷》哈。但是呢很多观众都觉得夏潘的出现呢为这两首歌都是增色不少。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林志炫的《烟花易冷》，注意大家听一下夏潘的二胡演绎。 繁华声遁入空门，折煞了世人，梦偏冷，辗转一生，情债有几本？如你默认，相思苦等，苦等一圈又一圈的年轮，浮屠它断了几层，断了谁的魂？直奔一盏盏灯，轻踏的山门，容我再等你须转身，等酒香醇，等你叹一句孤枕，雨纷纷，旧故里草木深，我听闻 迎青春，迎来笑声，羡煞许多人。那四侧温柔不肯下笔都太狠，烟花易冷，人事已分，而你在问我是否还认真。千年后泪湿青衫，还有谁在等？而青史岂能不真，为数洛阳城。如你在跟前世我们，跟着红尘，跟随我安静 花一冷，来自林志炫的演绎当中的二胡呢，是来自青年演员夏潘。很多歌手呢都喜欢在改编流行乐的时候呢加入这个民族乐的元素，比如说李健啊，当初呢他在演绎一首很经典的歌曲《故乡山川家乌苏里船歌》的时候，就加入了一个乐器，就是叫做箫。那么为他伴奏的人呢叫做陈悦啊，这也是一个来头很大的一个这个助手哈。他呢是中国音乐学院国学系的副教授，哈哈，教授都拽来了哈。他呢对于笛子啊还是箫的演绎技术是非常的高的。那么不熟悉民乐的朋友可能不太了解这位朋友哈，他叫陈霄。那么他呢可是我国管乐界绝对是一流当中的高手，是唯一获得过格莱美提名的中国民乐演奏家。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李健的这首歌《故乡山川家乌苏里船歌》，一起在享受李健秋裤男神的声音的同时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当中箫的演绎。 已经是如此遥远， 知不觉中已离家千万里，此刻灯火辉煌，多想与你分享，却再也不能回到你身边。脚下虽有万水千山，却远不过对你的思念。看过多少月落日出，没有相同的一天。每当雪花绽放，心也跟随飞舞，曾经的候鸟如今身在何处？在那遥远地方，灯火依然昏黄，却无数次照亮我的梦想。 故乡山川加乌苏里船歌，来自李健的演绎。那么当中呢，箫的部分是陈悦，来自中国音乐学院国乐系的副教授。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那么今儿我们来聊的话题就是藏在歌手当中的美女高手。欢迎大家呢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们互动聊天。遥远说了哈，陈悦老师的技术确实没得说。以前学过一段笛子，觉得自己的水平算是入门了。但有一次听了陈悦老师的现场，从那以后再也不敢说自己会吹笛子了哈。那肯定啊，有句话怎么说的，关公面前耍大刀哈。韩志说了哈，换个角度看歌手感觉果然不一样了哈，是吧？贝贝说，初中的时候学过吉他，可惜那时候呢课业负担太重，时间有限，而且觉得拨弦手太疼，不想学。老妈呢他们也没有强求我，所以半途而废，现在觉得挺后悔的。啊，所有事儿呢这个想要成绩哈，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坚持。那么除了故乡山川加乌苏里船歌之外呢，李健之前在演唱贝加尔湖畔和车站的时候呢也加入了一些民乐。那么两次加入了这个乐器呢叫做巴扬。

车站来自李健的演绎，那么当中的八阳部分呢是来自天津音乐学院的青年演员吴琼。那么呢，很多男生呢学音乐最开始的目的呢可能就是为了吸引女生注意，是吧？但是呢一定要学好乐器，比如说这种竖琴这样的乐器就算了，是吧？人家这个弹吉的弹贝斯的是吧，拿着就走，是吧？竖琴就没有这个优势了。但是如果说是一个姑娘安安静静的坐在那儿弹竖琴，哎，就特显气质，对吧？那么在歌手舞台上呢，就曾经出现过一个弹竖琴的大美蕾，叫做黄诗娜。那么她呢曾经在胡彦斌演唱的山丘时候助演过。那么之前呢除此以外跟胡彦斌这个搭档之外呢还跟林志炫一起演绎过。所以说呢也是之前有一些小小的新闻吵的是这个沸沸扬扬的哈，但是这些呢都不重要。我们呢在这儿只需分享他们的技艺和他们的功力哈。那么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胡彦斌的这个版本山丘。我是英超，那感谢各位的一个小时的陪伴收听。那么稍后为各位播出的是小说联播。那么在今天晚上十点钟呢依然是由我为各位送上的今晚我们说电影。那么今天为各位送上的是由陈思诚指导，王宝强、刘昊然、佟丽娅、陈赫、小沈阳等主演的国产喜剧唐人街探案。我是英超，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喽，一起来分享胡彦斌的山丘。请大家尤其注意歌曲当中的竖琴部分，来自于黄诗娜。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但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准第一年侥幸和我俩各自一端，望着大河弯弯，终于敢放胆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也许我们从未成熟，还没等笑的就快要老，而尽管心里活着的还是那个年轻人，因为不安而频频回首，忽视的所求，羞耻与求着，不知疲倦的翻越每一个山丘，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喋喋不休，是我遇的哀愁，还未如愿见的不朽，就把自己先搞丢，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喋喋不休，再换不回温柔，为何记不得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在什么时候？我没有刻意隐藏，也不意让你感伤。多少次我们， 老公，快快跟我去建国门北京广播大厦。 怎么了，老婆？ 2018冬奥会纪念钞发行了，我刚才打电话报名成功订到了，咱们现在就去领取。 是首发价吗？ 没错，就是796元一套。 太好了，这下总算能订到2018冬奥纪念钞了。你赶快把电话告诉我，我让咱妈也订几套。 400-919-6100，400-919-6100。